恐萌恐萌的， 恐怖 恐怖， 而且还萌萌的， 还萌，对， 哦， 哎，很有意思啊！不是帮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大概的一个故事背景设置啊，就是在一个特别阴森恐怖、让人谈之色变的一个幽灵森林的深处，有一幢巍峨庄严的古堡。 嗯， 这里边的这个主人是一个声名显赫的超级大吸血鬼德古拉啊。 你说这名字大家明白了，我们看所有吸血鬼电影的时候，其实德古拉这个名字是最有名的。 对，我刚才说那话之后你应该配合，哭啦啦，就是 这是什么意思， 打个雷特别的阴森恐怖。然而啊，这个德古拉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形象呢，是一个无比温柔的好爸爸啊。他这个独自抚养他的爱女叫梅菲斯啊，这跟这个小女儿啊，就是两个人父女情深。他呢对这个女儿有一种就是所有的爸爸都有的一个问题，叫做过度保护。他特别不想让这个女儿跟人类接触啊，他觉得人类非常的糟糕 危险， 哎，所以就是建起了这个就是特别表面上看特别吓人的这么一个古堡啊，哎，就是这个叫精灵旅社。可是呢， 建了一个招待所， 哎 啊， 招待所，对对对， 精灵招待所， 精灵招待所，就是怕什么来什么啊。他得越不想让那女儿跟人类接触， 人来了， 人来了， 哦，这就是精灵旅社，这是第一部的情节吗？ 对， 哦，这个刚才你在介绍情节的时候，有人已经坐不住了，有人已经坐不住了，赶紧来看一下这个精灵旅社。今天有三位啊，还有一位，我们巅峰会每次都有我们的 一位精灵， 一位精灵出场，让我们欢迎一下这位精灵啊。 大家好， 欢迎 季 彤， 我要乐死了。赵亮在这说哈，一看他就是一个有女儿的人，他特别理解那个 爸爸不让女儿接触外界危险， 哎， 是吧？ 你还这个，我觉得叫德古拉特别扭，因为我们小时候都看那个电影，那叫《Dracula伯爵》，那多那才酷呢。 塔 Q 了不是那个龙舌兰酒吗？ 哇，就他那人家那得洋范儿点儿， 洋 德古拉，哎，那个吸血那鸭子嘛，就是，那个他好像那个片子里头，他就是像一个那个大鸭子似的那个形象。哎，这个精灵旅社这个其实不是我的菜啊，我不爱看这一类的题材，包括什么什么怪物，什么就那个什么怪物 史瑞克 啊，什么是怪物史瑞克那一类的，啊，我都不太愿意看。 怪物电力公司， 哎，对对对对，就这个系列吧，就是这样。 啊，那不是一个系列， 啊，不是，我就是说，就这个风格的， 明白明白明白， 就是里边， 啊，这类型的， 哎，里边这个类型的，但是这个动画大电影其实吧， 不爱看，你今天说什么？你说， 没有没有，我其实我是来说动画电影的。 哦，好， 哎，我可以不针对精灵旅社， 啊， 因为我没看过的片子，我一直坚持我没有发言权， 就是不看不评。 对，我不去评价它，但是说，说到动画大电影，其实它是电影的一个门类，它是会让你坐到电影院里去欣赏。 对，但是我们今天还没说到动画大电影呢。 啊，好，先说精灵旅社啊。 精灵旅社今天确实是代表着动画大电影在最近几年的一个，应该说这个类型当中的高峰电影， 哎，对， 专门叫神作，动画神作。 对，所以说它是大电影。它不是你所理解的过去我们看电视里的动画片。 您知道您跟我啊对精灵旅社没有感情，您知道有多少人对精灵旅社非常之热衷吗？今天全北京的拍片量最高的就是精灵旅社。 哦， 哎，一出好戏巨齿鲨全排得很低，就他排得最高。 嗯， 而且今天你知道排多少场，我今天的数据啊，我给大家这个列举一下，截止到今天下午的两点为止，它的北京地区排片量是2159场。 嚯， 排片占比占到 22.5%。也就是说他在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北京已经卖了222万的票房，那数字多吉利， 哎，我明白了， 是吧？ 啊，这个排片的是看着精灵旅社长大 长大了。那年龄还不大是吧？精灵旅社不是一个特别老的 IP， 也不老，2012年的第一部， 对， 然后2015年就是 第二部， 就三年一部啊，还是非常这个就是创 年轻 发力比较平均， 哎，就是年纪比较小的人，他对这个接受的快哈。 可能各位对今天这个巅峰会啊觉得特奇怪啊， 就是 七夕节，你说三个男人凑一块巅峰会啊， 就是女同 志说的是精灵旅社 都出去去 happy 去了， 但是精灵旅社没错过拿七夕来宣传， 哎， 对， 精灵旅社和今天好几部电影啊，都是要推出七夕特辑、七夕预告。 不是，它不是一吸血 吸血鬼， 还有一堆怪物吗？它跟七夕， 跟七夕不挨着呀？ 怎么能不挨着呢？ 七月十五中元节还差不多， 也能上鹊桥，也相会。 是啊， 你看人家这故事怎么介绍的？ 怎么说的、 我跟你说啊，所有的故事，你把它当中提取一个梗概，就提取某一个角度的梗概， 啊、 都可以拿来跟七夕节相结合。 是啊， 你看他怎么讲啊？他说。本片讲述了精灵旅社全员开启了豪华游轮度假游，单身百年的德古拉在旅途中邂逅真爱。你看这一句是不是跟七夕挂上钩是吧？ 好家伙，单弄一大 船。这事儿今天就是所有东西你都能找出一点啊，他跟这个。 可是原本七夕的含义可不只是说谈情说爱啊，他跟这个婚姻呀、你要说沾点关系呢，他也沾关系。咱们这个所谓的七夕，它是一个就是过去这个女孩子展示自己手巧的这么一个机会，哎，它是乞巧节嘛，它有很多的仪式，比如说到中午啊，中午的时候呢，它要举行那个乞巧的仪式，要放一个大碗，大碗里放上水，水面呢就是你放它平了以后，它不就有张力嘛，要往水面上放一根针，那个针如果浮在上面，就说明哎，这个女孩子手很巧，她能特别轻盈的把针放在上面扶着，要是那手笨呢，往上一放头，针就沉下去了，就说明他这个手不够巧、然后还有包括他们的手工的一些展示。为什么要做这些展示呢？为什么要心灵手巧要奇巧呢？就是因为将来你女工好，你可以嫁个好婆家。要说跟婚姻有关系的，那还真是有关系。结果后来呀，就让那个牛郎织女给闹的，就变成了一个就谈情说爱的这么一个主题了。 中国情人节。 对，他其实就是因为在这个季节呀，你已经可以在夜晚乘凉了。有那个话叫什么？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牛郎织女星。就在这个季节，你在晚上乘凉的时候，你弄个躺椅往那一躺，哎，一抬头正好看到牛郎织女星。 就是据说还能听他们说悄悄话。 对，结果到了汉朝的时候，这人就开始演绎了。他老看着那牛郎织女，他就想故事。这边一个牛郎，那边一个织女，中间一个银河。他们俩是怎么分开的呀？后来要想让他们见面怎么办呢？就爱情故事就出来了，鹊桥也出来了， 鹊桥出来了，相会你得有地方，哪儿？精灵旅社。 我的妈呀，够吓人的！ 走过了鹊桥，终点就是精灵 旅社。对了， 够疯癫的。 这话说是精灵旅社今天对这个七夕的宣传，他们说这个观众是这么说的啊？ 怎么说？ 说这个，如果想得到真正的爱情，你就得学习德古拉。啊，说简直就是给七夕量身定做的一部电影。 你 说这七夕没有主题电影，只能拿这一部啊！ 哎呦，我的天 哪！学德古拉，就是我也抱见着人抱着脖子就啃， 好呀，吸血鬼啊！ 不是你得学德古拉 吗？你得跟气息没关系啊。 好吧。 刚才说到精旅社，这个可能说了半天，大家还有不太了解的。那精旅社，刚才这个赵亮一提啊，说它已经是一个经典的，虽然很年轻，但是很经典的 IP 了。 对， 它的第一部、第二部创造的一个价值非常的厉害。 哎， 现在我们看到它的第一部，2012年的时候。还有2015年的第二部啊，这第一、第二部上映的首周末都是北美票房周末的这个票房榜的榜首。两部呢，全球票房已经超过了$8.3亿。据说这部应该是七月份在美国已经上了嘛，北美地区。这个第三部呢，跟这前两部加起来已经超过了$10亿的票房，它算作是最卖座系列动画电影之一。但是就是这样啊，其实精灵系列，我们仔细想一下，你说10亿，三部10个亿美元，真多吗？你跟谁比一看啊？ 你和人民币就多了。 但是你跟别的电影没法比。我提一部，今年也来过，也是一个续集电影，叫《超人总动员》。 超人 总 动 员第二部，对，这第二部啊，一部就是单部啊，他就拿到了一个半月，拿到了全球$10亿的票房。 哎，就那个也挺闹腾的。 所以你说哪一部更厉害？一部比一部厉害。 是， 确实， 就是，其实动画大电影啊，刚才我接着说啊，它是电影的一个门类。就是它不是哄小孩的东西，这个 过去中国人不这么看啊， 哎，对， 过去好多年前 咱 们觉得动画片就是给小孩看， 哎，对，动画片，你看动画片你就是不成熟，你就是幼稚， 对， 其实这个动画大电影它就是一种表现形式，它把一个故事用动画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你比如说在比较发达的那个这日本拍这个动画大电影，它的声优配音演员都是非常牛、非常厉害、非常红的， 你就看现在好莱坞给一个动画片配音， 哎、对对对， 全是戏骨级的人物。 就说这一部电影也是大腕云集， 对吧？ 精灵旅社啊，他的主演就是我们说那个你说那叫什么 ？The Killer 是吧？ 哎、 啊，德古拉是谁呢？亚当·桑德勒来配音。 好家伙， 这是多少这个叫美国青春爱情家庭这个 喜剧 片的喜剧的这个担当， 是吧？他是为这个片子献身， 然后他 献声。 他女婿是他女婿是谁配的呢？是安迪·萨姆伯格啊，就是演那个乔纳森的。 哦，牛郎是他配的。 这是马特·扎克伯格的扮演者吗？是吧？是吧？ 怪不得看着照片熟呢。 是不是？哎， 像 对对啊，然后这个弗兰克啊，就是那个这里边也有那个科学怪人弗兰克，就是那个动画形象，是那个凯文詹姆斯来配的啊。总之都是大腕儿。 所以其实，在很多这个成熟的就是动画电影制作的地区和国家， 对， 他很重视这个事儿。 嗯， 那重视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到今年啊，我刚才提了两部就已经是这么大的一个票房了，这么高的票房成绩。 嗯， 那我们到底在今年会和哪些动画片相遇？已经有过多少个经典的动画系列啊，来到了中国的大银幕上？我们一会儿呢要问问大家一个问题。 哎， 经过了这么多年，刚才季彤说了这个阶段性的，开始大家以为是少儿看才看，后来大家发现，哎，好的东西啊都能看。 对， 再往后到今天，这个动画已经成了混战之势。 是， 刚才我大概数了一下，到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今年2018年暑期档之前来的动画片超过三四十部，在中国大荧幕上，那这个数量已经相当大了。这么多电影，您究竟看了哪一部呢？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念念这名字啊， 哎， 也看看大家心目当中哪一部是最经典的。 嗯， 其实不限于这些，这么多年了，哪一部是最经典的？请大家来说出他的名字。 嗯， 我们30秒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巅峰会。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这个音乐就更熟悉了，这已经是过去式了啊！ 嗯， 是《超人总动员2》当中的插曲。这个其实是《超人总动员》好像系列当中一直在用的这个， 对对， 第一部里面就是这个音乐 曲。 对，对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刚开始听你放那个《精灵旅社》的这个插曲 也熟， 很熟。 嗯， 咱们 是抄谁的？ 看那个，不，他肯定是在某部电影里被致敬了。 哦、 就是他那个、这个。这个曲子不是说第三部才有的吧？ 嗯、 这应该是一个传承下来的 一般系列电影都有这个特点。 对，它这个 保留一个自己的主题性。 我怎么觉得特别耳熟？就像那个就是《头号玩家》里边那两个人跳舞的那段感觉。 哦、 哎，这个 跳舞那个不是那《闪灵》吗？ 不，跳舞不是《闪灵》，是在那个大一个大空旷的一个大厅里边， 啊、 就是悬空的那个跳舞的那一段。 哦，那段致敬的另外一部，想不起来那电影 是哪一个？反正是他总有。 回到今天主题，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动画电影，今年来了这么多动画电影，创造了这么高的票房。其实啊，这个今年还挺奇怪的，就是有的这个制作动画片的一些特别高产的地区和国家，咱们都知道啊，有那么几个名字。嗯，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哎呦，今天没推送是吧？各位，那我们就多说一点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动画电影，你看现在国产电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强大的就是外国的制作动画的团队？ 嗯， 迪士尼算一个吧， 嗯， 皮克斯算一个，索尼动画，这你看到的这回啊，来的就是索尼动画啊，然后梦工厂，再加上日漫那边，日本这个动漫是粉丝众多，所以咱们看到这么多的这个外来的动画片的时候，今年还发现又有一个新的加入进来了， 嗯， 还有一泰国动画片，你们记得吗？ 哎，对，那叫什么？暹罗爵， 酒神战甲， 对 啊，还有这样的动画片，就说明一个什么样的事实？今年的动画形式啊。不叫岌岌可危，一片大好，一片大好。 嗯， 这个所有的动画片好像都在集中在2018年了。 就是动画市场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的啊。 哎、 对， 就是感觉现在好像咱们这边国产的动画电影比较薄弱。今年 薄弱吗？今年国产动画我们一会儿来数一数、啊。 称不上薄弱，就是说 么时间就看了一个 风宇宙，现在是一个叫什么，对，就是百花齐放，确实是这样一个时代。 今年国产动画还真是制作数量非常之多， 对对对、啊、现在就是数量多啊。然后这个，但是你说绝对说巨大的爆款倒也还是不足以说称哪个说是一枝独秀了，是吧，一家独大了，那倒没有。 那我们就来看看 啊今年上映了哪些动画片， 嗯， 包括国产的加上这个进口的，咱们一块来看啊。 嗯， 首先从年初开始，如果没算错的话，今年的1月19号的时候来了一部动画片，这应该是今年第一部、 哎、 就是那个福斯出品的《公牛历险记》， 非常好看的动画片， 看了是吧？ 看了，好看， 西班牙题材是吧？ 对对对对对， 斗牛题材嘛，哎、本来不是一斗牛，嗯、非得给人弄成斗牛， 对对对、 啊，这是一个经典的故事，嗯《公牛历险记》。然后2月份的《金龟子》，记得吗、 嗯？ 当时宣传力度也挺大的， 对、嗯。 然后接下来《小马宝莉大电影》， 哎， 再有一个，那就不用说了，高票房的 《熊出没》，《 熊出没变形记》， 哎，这个 是春节档的， 哎，我觉得这个 IP 用的啊，这个《熊出没》应该好几部了吧？ 对，第五部了，这是 已经第五部、 嗯、啊。然后接下来还有彼得兔，彼得兔应该是真人家动画是吧？ 对， 对，对，对， 对，那个兔子， 彼得兔 是在这个 一群兔 里走来走去， 对， 是动画。 这彼得兔就是索尼影业出品， 嗯， 然后再往下。妈妈咪呀、不是那个妈妈咪呀那个音乐， 鸭子的鸭， 鸭子 的 鸭， 它就是鸭子的那个故事嘛。然后还有《冰雪女王》《火与冰》，这是中俄共同制作的一部动画电影。 哦， 还有《猫与桃花源》，再接下来《犬之岛》比较有名了吧？ 嗯，《 犬之岛》这是获奖作品。对，这光是四月份以前上映了这么多部电影，接下来暑期档里面就更多了，《潜艇总动员》《海底2万里》，《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昨日清空、风宇宙、哆啦 A 梦、大雄的金银岛、 嗯、 然后超人总动员二、小悟空、淘气大侦探、玛雅蜜蜂历险记、神奇马戏团、神奇世界历险记四、然后四世青春、美食大冒险、英雄会、未来机器城，还有旅行吧井底之蛙，然后再说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一部， 嗯， 就是精灵旅社三、 啊、嗯，这里边 光是到现在为止啊、 这么多这么多动画片，我就看了一个，就看了一个风宇宙。 行，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说今天动画电影。 有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想 我看上全猫园的样板间了，橱柜特棒，家具特棒，风格特棒，电器特棒，卫浴特棒。 你打400-606-8866定了吗？赶上周末定，还送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和美的空调呢。 啊！我想再看看， 人家可就40个名额哦，现在还免费升级成智能卫浴、纳米直饮净水机、进口北美白橡木家具，还是999元每平米不加价，还免设计费。要不您再想会儿？ 400-606-8866，喂，全包圆吗？我周六过去，给我留个名额。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2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仙林花茶香，您我共分享。五裕泰花茶节优惠不打烊， 燃爆八月，全包圆818年终大促，继2周年品牌盛典强势来袭。一重礼，普通坐便升级智能卫浴； 二重礼，健康好礼纳米净水机； 三重礼，全屋北美白橡木实木家具； 四重礼，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 周末5重礼，逢周末再送空调加烟机灶具。 400-606-8866，还是999每平米的价格，全包圆818包的更多。 400-606-8866，还是999每平米的价格，全包圆818品质更佳。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我看上全猫园的样板间了，橱柜特棒，家具特棒，风格特棒，电器特棒，卫浴特棒。 你打400-606-8866定了吗？赶上周末定，还送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和美的空调呢。 啊，我想再看看， 人家可就40个名额哦，现在还免费升级成智能卫浴、纳米直饮净水机、进口北美白橡木家具，还是999元每平米不加价，还免设计费。要不您再想会儿？ 400-606-8866，喂，全包圆吗？我周六过去，给我留个名额。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巅峰会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季彤。 大家好，我是季彤。 啊，今天仨人巅峰会啊、哎，这个刚才说到的今年的动画电影 一大片、 真的是一大片啊，从年初开始一直没停。 对， 刚才说的更多的可能是关于进口的， 是 啊，就是波兰的东西。 但是今天这个。精灵旅社，枪挑一条线。 精灵旅社确确实实是。 还有谁棍扫一大片？ 刚才你们是说一大片吗？ 啊、哦， 精灵旅社今天 不是我刚才正、 啊、是这么来的 啊。我刚才正说呢，我说这里边我就看过一个风宇宙啊，是不是因为我老了？ 你看， 就这个声音， 就这个声音，啊、 很 熟悉嘛、风宇宙， 即便是面对无比强大的敌人，都应该走下去。 不是你老了， 不是、 是动画片老了。 对，你看这台词说的多悲壮， 对， 无论遇到多强大的国外的动画电影， 我 们都得这么走下去。 但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子吧，其实还是挺有一些这个值得回味的地方啊。你比如说他们后来来到，就刚才说话的这个。这人是一个，有点像那个一个村子里边的这种长老的那个意思，哎， 村长， 哎， 王富贵 也算不上村长吧，反正他这个村里的， 是叫王富贵， 对，他叫王富贵， 啊， 然后呢， 叫王富贵， 他村里的铁匠也叫王富贵，厨子也叫王富贵，是男的女的都叫王富贵， 嗯， 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大家都遗忘了记忆的这么一个在山洞后边就类似于进了桃花源的这么一个村子， 嗯， 哎，而且这个片子里呢他也致敬了一些这个经典作品， 嗯， 哎，反正最简单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孩飞起来的时候他的伴随着他的玩具也飞向了天空，结果这玩具里边就有大圣归来里边的那个小猴子，哎，然后在这个村里，这王富贵的村， 桃花玩家里边， 对对对对， 那个意思啊。 哎，在这王富贵村跳舞，哎，这个就是他们搞这祭祀仪式的这段呢，你又能看到像马达加斯加呀这类的这种影子啊，挺有一些设计思想吧。 这么说吧，风宇宙确确实实在这个暑期里边是当做国漫当时怎么说呢？三大的第四是吧？就是已经四大了，从大圣归来开始算嘛，对吧？大圣归来、大鱼海棠、 大鱼海棠、 大护法。 对， 后来这个张亮说呢，这个应该改个名字，大风 宇 宙。但虽然没有大字，但是被当作是一个级别的、一个量级的啊。当时还有一种呼声说，有可能啊，这个超过大圣归来。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反响啊，在暑期档里面，好像评分倒还不错。评分我看到最后是一个7.0分吧。目前最新的评分是这样。然后它的票房15天也才刚刚过亿。 但是 这对于动画电影在这个暑期来讲啊，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成绩啊。 是排片上反正也不。不多啊，那个时候赶上那个，也有什么像妈妈咪呀，像那个还有一个什么比较啊，是什么他夹在什么四大天王啊，哎，反正这一类就是在这个夹缝里边，反正排那么一两期，这个两三场的，而且还真的是不多。你看我去看了一场，只有我和我爱人两个人坐在那 一 场，像包场一样啊。 所以这个暑期里面动画电影尤其是国产动画电影事实上你说它占了一个优势吗就是天时地利真的是因为刚刚好是暑期 但是曾几何时这国产动画也有辉煌的时候我记着咱一往回忆说也得小20年了啊这个 您要说的话随风飘走的云正在帮您回忆 是吧 他说你们忘了吗两部拿过世界动画片奖的国产动画 对 啊大闹天宫世界闻名啊，拿了不少奖啊。 那就是更早 更早。然后再说了，还有就是《哪吒闹海》 啊， 拿过不少奖。 那个那当然了，我要说的是《宝莲灯》 哦， 1999年， 差不多99年。 哎，那一部片子真的当时是，就是在动画电影里下那么大的本儿去做那种大制作。为什么说他下本大？ 还收回来了。 哎，对，为什么他说下本下的大呢？你看他的这个演员啊，配音演员姜文。是吧？这个徐帆啊，当时宁静啊， 陈佩斯 啊，包括是马静武啊，包括这很多老一凡的这些这个著名演员都加入到其中。你想， 当时有种感觉啊，就是当成是再新一版的《大闹天宫》的那么做， 哎，它像一个， 像 那 感觉像五个一工程的那种感觉， 确确实实很重视。 是，而且你像。这个主题歌请来唱歌的人李玟 算吧 这个 三 个情歌王子是吧 张信哲 啊而且那个 还有一个你怎么没说呢？ 啊， 行者王子和笑哥， 还有笑哥， 刘笑他哥， 刘欢老师， 刘欢老师， 就那几首歌也全都流传下来了。你不信？你现在你跟人一说，你唱上那个《宝莲灯》的歌，也都能回忆起来。 确实，那个时候就一下就火了，而且做那么好。给人感觉啊，他应该是早于《大圣归来》已经把国漫的信心给树立了。 哎，但是在之后就 断档了。 哎，断档了，没有这个继续， 就是说他缺乏一个延续性。而且我们说呢，这个对于这个动画作品来说啊，你看到《宝莲灯》和《大圣归来》这个，其实他们还是属于取材于我们这个传统故事。 对， 就是这个故事基础呢，它是比较扎实的，对吧？他选取这一段，而这一段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首先呢，这个故事的就是大家不会去质疑他的世界观， 对， 也不会去质疑他这个故事的行文什么哪儿不对了，因为这些事儿大家都就比较了解，也比较认同。 但是 他有很大的一个群众基础，咱说基础上，他是有群众基础。你只需要做什么？你只需要做的就是说，你把这个严密的这个逻辑让 他 更顺溜一些，然后你把它表现上做得更富有张力。 就你在 俗话说，你画得好点。 对，画得好点，在改编故事的时候呢，你别太没边了。 就行。但是你看呢，我们说《风雨咒》和这个《大鱼海棠》，它其实面临的困难是这样的， 就它是完全是 它 要 树立一个 重新要这个 建立一个 树立一个价值观。 对， 实际上从 这 个故事层面来讲，他们的难度是很大很大的。 你就像他这里边上来刚才那说的《种霞兰》，这大家就会 一个让大家这个认可这个事儿。 哎，这个霞兰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个《风雨咒》它还占了一个什么便宜呢？或者说它是怎么一个水到渠成呢？它是之前有了系列动画的一个铺垫啊。我们说这个词啊，水到渠成，很多人会对它有一个误解，叫怎么叫水到渠成？为什么不是渠先修好，而是水来了渠就有了吗？其实水到渠成的意思是，这个渠修完了之后，这个水怎么来就是形成这个渠就 OK 了呢？这个水是就是势通的水。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就是，当你这个东西试验它真正到位的时候，它这个东西才是成功了。但是它其实面临的是有不成功的可能性的， 就是 水到渠成这个 水到这儿有可能渠也成不了， 成不了，因为它是势通水，你知道吧？哎，所以说这个你像这个架空这种世界观呢，它是很难排，很难排。 那就有一疑问啊，那你我们再说精灵旅社这样的呢，或者超人总动员呢，它也不是一个就是说已经有了强大的中国观众的群众基础啊， 对， 他为什么就能成功？ 这是我就要说 的。你不知道有一大批二次元吗？ 不是，他是建立在就是我还是要说好莱坞电影的一个就是对剧本的多年来形成的一个经验，或者有人说是定势。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经验基础之上，他做动画的故事和做电影的故事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其实动画电影只不过我们是加了一个标签， 对， 应该就是电影， 就是 电影本身。 其实说白了以后，你说复联三、复联二，那它算什么呢？它是把一个动漫的东西用真人的形式表现出来了。那你说它是大电，你说它是真人电影还是动画电影还是怎么着的？这个东西它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对吧？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啊，说这个这么多的动画电影，包括这进口的，包括我们国产的，尤其是国漫电影，在2018年受到这么高度的重视。你看我前两天说的时候，赵亮还那天就惊着了嘛。我说你看又有人说是国漫元年，这个词儿老这么提。 这元年打哪儿来？ 大圣归来的时候就这么说。 对呀、 然后每年都得说一次。今年因为 他这个国漫元年的意思啊，就是说呢，他特别想招来观众，就是元年去了。 您这个，哎呀，你这个老黑话，你这是 这曲艺话叫元年，就是希望向观众来布道，来做宣传啊。 你这个，他现在绝大部分人都听不懂。 哎呦我的天，这个 其实就是招揽观众。 对。 国漫需要元年啊，是吧？ 那就是说，大圣归来的时候算是独树一帜。那这两年呢，可能培养了大量的国漫的观众。然后呢，他们发现今年呢，国漫又特别多。 对啊， 国产动画电影多。 你也不能说这个国产动画片一直都没那个怎么没有作为怎么样？那你那《熊出没》是吧？都多少部了，是吧？ 你说的 每次说到这个，我就觉得人是这样啊，就老是有一个分界，就老有一个分水岭，老会觉得说你说到的那些经典的动画片跟这个《熊出没》，它就是不搭嘎，它不在一个类型里边，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只用了这个名字和里边的那个角色，但是它故事是重新架构的， 对，是这样。你看啊，这个咱们的这个动画呢，有过一段时期是什么呢？就是 大电影也是一个叫低幼动画片市场的一个狂欢。 你的要提喜羊羊， 喜羊羊和这个熊出没，你看他一开始走这些路线，那么这一段时期，因为他票房特别好，喜羊羊曾经 对呀， 那个创造过七个亿啊八个亿，你知道吗？这样 一边看一边唱喜羊羊美羊羊是吧？ 对，所以就是说他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呢，然后会被很多人质疑说，哎，我们当年那么多就是那么经典的动画，就是老少皆宜，大家都能看的动画，那个时代哪儿去了，是吧？我觉得在今天。我们不会这样讲了，因为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就是说叫全年龄向吧，或者叫合家欢的动画电影出来。还有一点是什么？这个是就是此前一段时间动画市场不具备的，那就是你要注意看到动画市场不仅仅是在电影方面表现突出。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什么风宇宙它会出来大电影？因为它的这个 网络 的就是这个连续剧的动画，他做的还是不错的，所以他水到渠成了呀。他相信自己，凭借着自己粉丝的积累，他可以出一个大电影了。而事实证明，至少这一部电影还是比较成功的， 因为他前面有一个前缀嘛，叫《画江湖》。 是的，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些系列动画在今天已经是成为了，就是说这个大家更关注的，就是这个系列动画的这个市场当中，其实是越来越好了。这跟说前两年我们说为什么出来一个大人物啊爆款啊，因为大家在这个市场上太饥渴了，就是好久都没有好的动画，而我们现在呢，其实是整体的动画的水平其实是在提高的。所以我们说自然而然呢，我们对于那个动画对它的要求其实也是比较高的。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补充我们的这个说法啊，有很多人说到了，你看糊涂旁观者提醒我说你们把天书奇谭忘了。天书奇谭他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有人是把天书奇谭抬到的第一位的。 我一直觉得天书奇谭是一个分水岭， 从那以后 那个之前有一个高潮然后到了天书奇谭之后就断层了。 天书奇谭 之后没有特别好的作品接上， 真是画风非常的清奇。 哎， 我小时候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 就是跟别的不一样。 对， 你 非常非常另类独特。 你有没有？你如果看四大天王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那里边那个书生特别像那天书奇谭里边？ 像那形象。 哎，那个形象，那个道士那个劲儿挺。 盛伟还说呢，说那个不说别的，成龙大哥说过啊，咱们国家有熊猫，还有功夫。那是功夫熊猫， 但是 好莱坞有功夫熊猫， 好 莱坞的。然后盛伟还提到说，你看咱们有花木兰，人家有动画片花木兰。最近好像这个新的花木兰都已经是真人电影了， 对对对， 真人电影。现在是李连杰、巩俐，加上花木兰本人的扮演者是刘亦菲 。 你看那边在做这个事儿。 前些天我还看见有人在这个朋友圈里发那刘亦菲的 定妆照所以你说当初动画片花木兰人先做出来，做的还是誉满全球，然后现在都回过去做真人电影了。咱们好像这个花木兰的题材后来就动画片反正放弃了， 做的一般， 动画片放弃， 一直做的都是一般。 对， 他是咱们这个就是觉得这个故事好像大家耳熟能详。之后他是不是激不起那么高的兴致？其实你发现就是好莱坞他的手法哈，他就是用一个你烂熟的东西，然后他把它做出他的味儿来，然后结果一下子 他做的有新意，做的有新意。 对， 主要还是花木兰符合现在的一种潮流嘛，大女主是吧？ 是啊， 这个说到哪一部片子最打动人，这每个人心目当中肯定有一部不一样的。而问问大家哈，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刚才说过了，在这些年的动画电影当中说出你最喜欢的那一部的名字。我先问问两位，季彤先来吧。 我呀， 季彤最喜欢的动画电影是哪一部？ 其实我要说出来以后可能大家 排名第一 对，他可能会有一个很鲜明的分界线，就是喜欢的特别喜欢，不喜欢的可能都不能。 您先说名字。 最终幻想。最终幻想八，最终幻想十五，最新的那一部应该是最终幻想十五， 十五，对，到十五了。 这个 我听您这个说这段话的时候啊，我脑子里面就是四个字，一部动画片的名字，《天书奇谭》。 因为最终幻想呢，它最早是一部 没看过这个， 是一部游戏作品。这个就是我们都是就是玩这个游戏长大的，就是对它。 他是不是也是用那个什么，就是真人演了以后，然后再做什么？ 不是 那个， 他完全不是用咱们那种就是传统的电影的特技手法去做的，而完全是用电脑技术去实现的，用这个编程的方法实现了这个什么呢？就是动画角色和真人角色最怎么说呢？最贴近的这种感觉，就是